俄罗斯塔斯社、中国新华社、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时事通讯社和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分别在3月9号到11号期间报道了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要全面炸毁、侵略和挑衅的一切据点，使之再也不可能生存。另外，日本广播协会电台和电视台、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和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在3月8号到10号期间报道了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百般企图把我国军队进行的弹道火箭发射训练视作问题一事，回答朝中社记者的提问，